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！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第104章，出柜。晚上，李琴叔果然打电话过来。 子枫，你闹什么呢？ 什么闹什么呀？ 有个姑娘加了我的微信号，上来就是一篇长篇大论的告白，说我长得帅是她的菜，我还以为自己去哪里招蜂引蝶了，没想到一看落款，居然有个袁同学。你搞的鬼吧？我还以为我撞上桃花了。 哼，今天有个姑娘要我电话，我不想给。 所以你就把我的给了？下次不许干这种事了啊，我可没时间给你擦屁股。 我又没对她做什么，你就多加个人呗，你又不会怎么样。再说了，你朋友圈那人本来就挺多的嘛。 哪有很多啊，不都是工作上的合作伙伴吗？ 1000多个人呢，还不算多。 我不跟你讨论这种没有营养价值的问题。哎，你们军训开始了吧？怎么样？ 挺好的，一点也不累。袁子枫这句话刚一说完，就听到不远处睡在床上的周春发出一声哀嚎。 哎呦，累死了累死了，我浑身快散架了。 看来你们室友的身体不太好啊。 是挺虚的，看上去就挺虚，不像我。周春从床上探出个脑袋来。 袁哥，你是不是说我呢？ 哎，你那边怎么样？ 我估计还有段时间吧。你认真读你的书就是了，每天瞎惦记我干什么？ 袁子枫紧了紧握着的手机，突然翻了个身面向里面。李琴书见他半天没说话，以为他有事要忙。 有事我就挂了啊，不打扰你。 没事儿。袁子枫压低了几分声音。我挺想你的。那边的呼吸似乎停了一瞬，袁子枫说完不太好意思，清了清嗓子，把被子往上面扯了一下，又继续道，那个真话，没撒谎。 没说你撒谎。 李琴书似乎缓慢地深吸了一口气，然后道， 知道了。 就这样？ 不然呢？你是在追我没错，但这不表示我一定要答应你，要配合你的每一句话，不是吗？ 袁子枫哑然。 好了，早点休息，军训体力消耗大，多吃点东西。 还没等袁子枫继续讨伐呢，手机里已经响起忙音了。他目瞪口呆地看着手机，半天没缓过劲儿来。他鼓足勇气说的一句话，被李琴书这么敷衍地搪塞过去了，这怎么都觉得这心里非常不爽。这边袁子枫心里不爽，那边李琴书却罕见地感受了一把紧张的情绪。他把手机往床上一放，有些不知所措地站起身转了两圈，倒了杯水想喝，喝了之后还觉得口渴，继续喝，弄来弄去的，怎么都觉得自己不大舒服，得找点事儿来做才行。挣扎了一会儿，李琴书干脆开始处理公事。可打开电脑，不知道怎么的，突然想到自己之前辅导袁子枫的时候。他捏了捏太阳穴，深吸了口气，总觉得袁子枫抵住他的枪炮，即将突破最后的堡垒了。这种滋味实在是不太好受，他几乎快要招架不住了。李琴书知道自己现在已经彻底动摇了，只剩下最后的骨架子在支撑着自己，岌岌可危。袁子枫的军训吸引了学校更多的姑娘，不仅是学妹，就连学姐都想来分一杯羹。 一时间他们寝室成为了全校最火之寝。不过军训结束当天，秦东芝的一件事突然打破了开校以来的平静。秦东芝居然是个童。这件事爆发在军训结束的下午，有人看到秦东芝和一个小男生一起买了矿泉水，然后进了小树林，拍下了他们俩接吻的视频，发在学校的贴吧里面。走在路上，到处都是人指指点点的，周春更是有点对秦东芝无比的嫌恶。 怎么会呀？看上去也不像啊，难怪他不在寝室住呢，毕竟我们都是男生，怕忍不住吧。 周春自从知道这件事之后一直在说，嘴巴没停过，眼下这话更是有点过分了。袁子峰眉头一皱，就要开口刺他几句，却没想到一贯很温润的赵熙居然主动开口了。 你想多了，他不会对你感兴趣的。 哎，你 什么年代了？你是从改革开放以前穿越过来的吗？ 周春张了张嘴，视线落在袁子峰的身上，似乎想要寻求同盟，却没想到袁子峰步伐一顿，微挑了挑眉，不动声色地抛下一个重磅炸弹。看我没意思，我对象也是男人。赵熙也差点被嘴里的矿泉水给呛住了。 虽然我早就有所察觉，但真没想到你居然会承认得这么干脆。 周春同学已经自闭了。 喜欢就是喜欢，跟性别没关系，也不需要沾染任何利益关系。 袁子峰的话说到这儿却突然停住了，他发现自己挺可笑的。他追李琴书分明是为了报复厉雨锦啊，现在却还在这儿大义凛然地说着啊，喜欢就不应该沾染利益关系的这种话。于是他的话说到一半就停下了，自己打脸也是打得啪啪作响的。说实在的，秦东芝这事儿虽然引起了极大的反应，但对他本人的影响却不是很大。他似乎并不在乎这些，更何况就如同赵熙所说的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大部分人对于同的态度都是与我无关，只有一小部分人还觉得接受不了。周春作为那一小部分人，自然而然地受到全寝室的鄙视，成为了鄙视链的最底端。赵熙没什么特别反应，只是在他们俩单独两个人的时候开口道：“ 这种事儿如果没有必要，还是不要随便宣扬比较好。” 啊，谢谢。 不客气，其实我早看出来了，不过怕你介意就没说。 袁子峰挑了挑眉。宝贝儿，怎么？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？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